两个角色隔墙而立，相距只在咫尺，气势凝重无比。直至频道里刷出消息：“你进来，你出来。”幼稚的对话顿时将严肃紧张的气氛完全破坏掉了，全场观众这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挠心挠肺的。但叶修在刷着这无意废话时却有了举动，巨墨笑到底没有直接破门而入，但却也没有绕走别的房间，居然是从过道的窗户轻巧地钻了出去，而后又是挥舞着忍刀，没几下就翻到了二层窗口，翻进飞快选位落位。所有人恍惚，这举动是准备从二楼直接破开地板，从天而降突袭吗？室内环境全息投影想完美呈现给全场360度环坐的观众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截除掉很多阻碍视角的切面。此时二层的地板看起来像是悬空的一般，叶修的君摸笑和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就这样一上一下，距离还是咫尺，但是从横向距离变成了纵向距离。一楼的张家乐毫无察觉，百花缭乱一手举枪，一手攥着手雷，所处的位置可以伏击到这房间的每一个出入口。可是现在叶修可没准备走正门呢。哗啦啦，叶修真是非常珍惜时间，上了二层半分迟疑犹豫都没有，甚至很多人的思路都还没有完全跟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行动。这古堡的横面也够脆弱，又是一个技能就已被击穿，巨墨笑夹在那堆纷纷落下的碎片当中，居高临下，只一眼就已经扫到了百花缭乱的位置，千机伞转过，开火。张家乐的反应可也不慢，一听头顶响动，视角拉起的瞬间，自动手枪引舞猎寻也已对空，左手的手雷更是直接就抛了出去，跟着接连不断的，一边确认上空情况，一边手雷一颗接一颗，又像武侠中的暗器高手，又像是玩扑克牌的魔术师，那手里的手雷翻花一样的接连不断的抓出扔出，轰轰轰，房间中段高度顿时就被一片爆炸的火光给吞没，就好像之前外边的通道似的，硬生生地切割成了两端。出其不意，叶修的意图是挺出其不意的，只是这个法子太过粗暴，技能轰击到二层地板时就已发出声响，张家乐立即应对还是比较充足的。叶修所争取到的其实也就是像张家乐之前操作百花缭乱从门内抢出的状况，形势说不上优劣，就看谁的反应更快一些。之前二人在过道就打成了平手，而这次天上地下的谁占了优？回旋踢，百花缭乱忽地来了一个神枪手的低阶体术技能，360度横扫周身，踢空，百花缭乱身遭居然没有人。张家乐顿知自己预判失误，他本以为叶修会借着掩护用影分身术迅速贴身的，却没想到叶修居然没有这样做，一步错顿时出了空档，半空弥漫的爆炸光影中，巨墨笑好似御剑飞行一般银光落刃坠下，居然悬空了这么久。观众看得清楚，巨墨笑破开地板落下后并没有急于坠下，千机伞转过来开了几枪后就又被抽成忍刀甩出，钉在了房顶。叶修从一开始就没以为自己这从天而降会直接给张家乐造成困扰，所以他从中营造出了一点非一般的情况，最终有了这么一个时间差，卡在张家乐预判失误的空档攻下。张家乐来不及再操作闪避，银光落刃坠下直接击倒了百花缭乱，但是紧跟着一声爆破，君木笑却也被气流直接掀开，地上被掀开一洞，这是地雷爆炸掀出的痕迹。叶修抢到了攻击的机会，却不料张家乐在这里也有伏兵，第二次的碰撞两人又是不上不下打了个平手，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 要从损耗上来说，叶修的军摸校第一次穿越爆炸火线，第二次又是半空挨炸，之后强穿火线，可也累积了不少伤害。在被这一枚地雷直接炸飞后，军摸校的生命从开局时的 57% 已经跌至到了 42%。两次耗血强攻却都没有建立起来主动。从这种交换角度上来说，两回合虽是叶修主攻，但最终捡了便宜的却是张家乐。 防守型打法， 蓝雨战队是支防守型队伍，对防守型打法自然非常敏感。看到打成了这情形，黄少天立即给宇文周去了一条短信。 是的， 宇文周的回复确认了这一点。而此时电视转播中，潘林和李一博还在惊叹两位选手飞快的反应和应对造就的势均力敌，这种更深层次的意味这两位可都还没察觉呢。 这才是你啊。 观众席上的另一处，一位低调观看比赛的观众此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孙哲平，昔日繁花血景的搭档，如今在翼展战队利用有限的时间发挥一点余热的前大神选手，他如今已经算不上什么明星了。最初付出引起的关注，最终也因为在翼展的出场十分有限，在惋惜声中渐渐冷清了。季后赛没有他所在的翼展什么事儿，冠军梦对他来说也早已经远去了。他只是凭着心中那份对荣耀始终也无法完全舍弃的念想，留在这里打着酱油。是的，打酱油，他这种程度的出战和付出只能算是打酱油了。所以对于最终没有搭上星星这匹黑马，孙哲平并没有多大遗憾。星星是他这次付出的起点，这支他并不陌生的草根队现在居然真就这样犀利地朝着冠军杀了去。如果自己还在这队中，孙哲平相信自己一定会因为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无法释放自己而疯掉。选择一战是明智的，孙哲平没有后悔，而看到星星冲到如此地步，孙哲平也倍感欣慰。他期待着这支队伍创造奇迹，就像当时他们在挑战赛里击败嘉士一样。但是现在星星居然撞到了霸图，对霸图本身孙哲平并没有多少富裕的感情，会在意也只不过是因为那里有张家乐，有他昔日的搭档，有他最熟悉的朋友。他的心情，他的目标，他的追求，孙哲平完全懂。可是此时张家乐却偏偏就和星星撞在了一起，这真是一个让人十分为难的场面。但孙哲平可是个痛快人，他没有怎么纠结，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的信念就是这么简单，心情从不会成为他在场上的负担，所以当他观看比赛时同样如此。可是此时他看到的张家乐却没有那么强烈的拼命架势，尤其比起孙哲平伤退以后，他带领百花时那股奋力的劲儿相去甚远。是他没有那时的斗志了吗？当然不是，因为这才是最适合他的方式。百花式打法被誉为荣耀中最绚烂最浪漫的打法，作为这一流派的开创者，张家乐绝不存在对技巧的模仿利用，这就是他性格在技术运用中的折射。他本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那种拼命三郎式的拼命砍杀对他来说是很违和的。可是在百花，孙哲平伤退以后，张家乐只好连他的拼命的份儿一起背负起来了。其实不必如此的，孙哲平一直想这样对张家乐说，可是这包袱完全是因为他的伤退栽到张家乐身上的。在对方如此拼命扛起的时候，他又怎么能矫情地告诉对方你不要如此呢？愿意背负那就坚强地前进吧。孙哲平就是这样的人，他只会这样顽强地鼓励老友。可惜最终张家乐吞下的却全都是苦果，直至他来到霸图， 终于再没了从前的负担。张家乐不需要再一个人背负两个人的责任，于是最初的繁花雪景时的那个张家乐回来了，这才是最适合他的状态。就在这场比赛中，孙哲平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百花打法是掩护，是遮蔽，是对队友空当的填补，是对队友攻势的强力推助。这是一种相当周密的打法，并不只是依靠繁杂的操作就可以实现的，那样的百花并不是真的百花。就在张家乐孤军率领百花奋战的岁月，他的技巧更精纯了，可是他的百花式打法在那时都有些脱离该有的神髓。但现在完全回来了，甚至因为经验的增长，如此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更加缜密，丝丝相扣，滴水不漏。所有人都认为本场比赛百花式打法还没有铺成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过道中、半空中那些绽放开的爆炸火光，通通都是百花式打法，而在这样的空间中，百花齐放，无隙可乘，强冲的君莫笑只能承担该有的伤害。以为百花式打法就该是接连不断的光影，闪得所有人什么都看不到，这种认识未免有些单调。真百花不是处处在放，而是随处可放。就拿光影遮蔽对方视角这种事来说，需要360度完全包裹吗？不需要。真正需要的只是在最关键的那一刹那，让对方的视角内突然闪现出一团光影。轰轰轰，狭小的空间内爆炸不断，君莫笑一时间无法贴上前去。爆炸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接连成片，可是就在叶修每每准备操作君莫笑冲上时，就会有一团爆炸的火光让他眼前一片绚烂，这是有意识的，叶修完全清楚，所以当对方能做到这一步时，他也不敢盲目的强冲。活动空间在被压缩，出口都已被切断，君莫笑正处在百花的包围当中。